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22章意外的挑战第63集。 波特，维斯莱，你们能不能专心一点？ 麦格教授恼火的声音像鞭子一样在星期四的变形课教室里噼啪响起，惊得哈利和罗恩都抬起头来。这堂课快要结束了，他们完成了老师布置的工作。那些被他们变成天竺鼠的珍珠鸡，现在已关在麦格教授讲台上的一只大笼子里。纳威的那只身上还留着羽毛。黑板上的家庭作业，他们也已经抄在了本子上。 是举例说明，进行跨物种转换时，变形咒必须做怎样的调整？ 下课铃随时都会响起。哈利和罗恩正拿着弗雷德和乔治发明的两根假魔杖，在教室后排你来我往的比剑术。两人此刻抬起头来，罗恩手里是一只杜西的鹦鹉，哈利手里是一条橡皮的黑线鳕鱼。 既然波特和维斯莱终于使自己的行为与年龄相称了， 麦格教授说着，愤怒地扫了他们俩一眼。就在这时，哈利那条黑线鳕鱼的脑袋掉了下来，无声地落到地板上，是罗恩那只鹦鹉的利慧把它啄断了。 我正好有几句话要对你们大家说。圣诞舞会就要来临了，这是三强争霸赛的一个传统部分，也是我们与外国客人交往的一个大好机会。是这样，舞会只对四年级以上的学生开放，不过如果你们愿意，可以邀请一位低年级学生。 拉文德布朗发出一声刺耳的傻笑，帕瓦蒂佩蒂尔用劲儿捅了捅他，自己脸上的肌肉也在使劲儿绷着，因为他在拼命克制着不笑出来。他们俩都转过脸来望着哈利。麦格教授没有理会他们，哈利觉得这特别不公平，刚才他还数落他和罗恩来着。 要穿上你们的礼服长袍， 麦格教授继续说道。 舞会将于圣诞节晚上8点在礼堂举行，午夜12点结束。听着， 麦格教授从容不迫地打量着全班同学。 圣诞舞会无疑会使我们有机会，散开头发，放松自己。 他以一种不以为然的口吻说。拉文德笑得更厉害了，使劲用手捂住嘴巴，不让声音发出来。哈利知道这次的笑点在哪里。麦格教授的头发总是挽成紧紧的小圆髻，他似乎从来没有把头发散开过。 但那并不意味着， 麦格教授继续说道， 我们会放松对霍格沃茨学生的行为要求。如果格兰芬多的某个学生以任何方式给学校丢脸，我将感到十分痛心。 下课铃响了，大家和往常一样把书本塞进书包，再把书包甩到肩头，教室里一阵忙乱。麦格教授提高嗓门，在一片噪声中喊道， 波特，请留一下，我要对你说几句话。 哈利心想，这一定是因为他那条无头的橡皮黑线鳕鱼，便无精打采地朝讲台走去。麦格教授等全班同学都走光了，才说道， 波特，勇士都有自己的伴侣。 什么伴侣？ 哈利说。麦格教授怀疑地望着他，似乎以为他在开玩笑。 你带去参加圣诞舞会的伴侣，波特。 麦格教授冷冷地说。 你的舞伴。 哈利仿佛觉得自己的内脏在扭曲皱缩。 舞伴？ 他感到自己的脸红了。 我不跳舞。 他急忙说道。 哦，你必须跳舞。 麦格教授烦躁地说， 我正要告诉你这一点。按传统惯例，舞会是由勇士和他们的舞伴开舞的。 哈利的脑海里突然浮现出自己头戴黑色高顶大礼帽，身穿燕尾服的模样。他身边还有一个姑娘，穿着满是褶边的裙子，就是佩妮姨妈参加福农衣服公司里的舞会时穿的那种。 我不跳舞。 他说， 这是传统惯例。 麦格教授坚决地说， 你是霍格沃茨的勇士，作为学校的一名代表，你必须照大家期望的那样去做。所以， 你必须给自己找一个舞伴，伯特。 可是我不…… 你听见我的话了，伯特。 麦格教授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说。一星期前，哈利会说，找一个舞伴跟对付一条匈牙利树蜂比起来，简直是小菜一碟。可是现在他战胜了树蜂，正面临着找一个姑娘跳舞的挑战。他觉得自己宁愿再与树蜂搏斗一个回合。哈利从未见过这么多登记在霍格沃茨过圣诞节的同学。当然了，他自己总是留校过圣诞节的，因为如果不这样，就要回女真路去。但以前留校的人总是极小一部分，今年就不同了。四年级以上的所有同学似乎都要留下来。哈利觉得他们都对即将到来的舞会非常痴迷，至少所有的女生都是这样。他忽然惊讶地发现，霍格沃茨竟然容纳了这么多女生，他以前根本就没有留意。女生们在走廊里痴痴笑着，窃窃私语。女生们每当有男生走过时就尖声大笑，女生们兴奋地交换意见，谈论圣诞节晚上穿什么衣服。 他们为什么都成群结队的活动呢？ 哈利问罗恩。这时正有十来个女生从旁边走过，他们打量着哈利，偷偷地傻笑。 你怎么才能等到他们单独行动，抓住一个提出要求呢？用绳套套住一个， 罗恩建议道。 你有没有想好请谁？ 哈利没有回答，他很清楚自己愿意请谁，但能不能鼓起勇气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秋张比他高一年级，长得非常漂亮，还是一个非常出色的魁地奇球员，他的人缘也很好。罗恩似乎看透了哈利的内心。 听着，你是不会有什么麻烦的，你是勇士吗？刚刚打败了匈牙利树蜂，我敢说他们会排着队争着跟你跳舞的。 为了维护他们刚刚修复的友谊，罗恩把声音里的苦涩味道控制到了最低限度。而且哈利惊讶地发现，事实证明罗恩的判断非常正确。就在第二天，一个赫奇帕奇学院三年级的全发女生，哈利以前从没与她说过话，主动来邀请哈利与她一起去参加舞会。哈利太吃惊了，连想也没想就拒绝了。那女生走开时一副备受伤害的样子。在整堂魔法史课上，哈利不得不忍受迪安、西莫和罗恩拿那女生来挖苦和嘲笑她。接下来的一天，又有两个女生来邀请她，一个是二年级的，还有一个她惊恐地发现竟然是五年级的。看她那样子，似乎如果哈利敢拒绝，他就会把他打昏过去。 他长得蛮漂亮的， 罗恩笑够了以后公正地说。 他比我高一英尺呢， 哈利说，仍然惊魂未定。 想象一下吧，我跟他一起跳舞，那还不出丑？ 哈利经常想起赫敏谈论克鲁姆的话。 他们喜欢他只是因为他名气大。 哈利十分怀疑，如果自己不是学校的勇士，那些邀请他做舞伴的女生是否还愿意跟他一起去参加舞会？接着他又问自己，如果是秋张主动邀请他，他还会考虑这个问题吗？总的来说，哈利不得不承认，尽管面临着参加舞会这件令人尴尬的事，但自从他通过第一个项目之后，生活还是大有改善。他在走廊里不再遇到那么多不愉快的冲突了。他怀疑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塞德里克，他总觉得是塞德里克叫赫奇帕奇的同学放哈利一马的，为的是感谢哈利向他通风报信，告诉他火龙的事。而且周围支持塞德里克迪格里的徽章也少多了。当然了，德拉科马尔福只要一有机会，还是会引用利塔斯基特文章里的话来嘲笑哈利，但他得到的笑声越来越少，大概是为了给哈利愉快的心情锦上添花吧。预言家日报上并没有出现有关海格的报道。 实话对你们说吧，他好像对神奇动物不怎么感兴趣。 海格说，这是在学期的最后一节保护神奇动物课上， 哈利、罗恩和赫敏询问他和丽塔斯基特面谈的情况。海哥终于放弃了直接接触炸尾罗的做法，这使他们松了一口气。今天他们只是躲在海哥的小屋后面，坐在一张搁板桌旁，准备一批新挑选的食物，要用它们来引诱炸尾罗。 他只是要我谈你，哈利。 海格继续压低声音说道： 我就告诉他，自从我把你从德斯里家接来的那天起，我们就是好朋友。这四年里，你从来不需要训斥他吗？他问。他从来没有在课堂上调皮捣蛋？我对他说没有，他就显得很不高兴。他好像希望我把你说得很糟糕，哈利。 他当然是这样。 哈利说着，把一块块龙肝扔进一只大金属碗里，又拿起刀子准备再切一些。 他不能总嫌我是一个多么富有悲剧色彩的小英雄啊，那会使人厌烦的。他需要换一个新的角度，海哥。 罗恩明智地说，一边包着火蜥蜴的蛋壳。 你应该说，哈利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少年犯。 但他不是啊。 海格说，似乎完全被惊呆了。 他应该采访一下斯内普。 哈利气呼呼地说， 斯内普随时会在他面前告我一状。波特自打进了这个学校之后，就一直在违反校规。 他说过这样的话，是吗？ 海格问。罗恩和赫敏都在哈哈大笑。 说起来，你大概确实违反过几条校规，哈利，但你的表现一直很不错，是不是？ 谢谢你，海哥。 哈利说着咧开嘴笑了。 圣诞节那天你来参加那倒霉的舞会吗，海哥？ 罗恩说。 我想顺便去看看。 海哥声音粗哑地说。 我认为应该会很热闹，舞会由你开舞，是不是，哈利？你带谁去？ 还没有人。 哈利说，觉得自己的脸又红了。海格没有追问下去。